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大家好，我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随着1998年世界杯主题曲 The Cup of My Life 生命之杯的热潮，演唱者 Ricky Martin 也迅速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拉丁音乐浪潮。 才华横溢的 Ricky Martin 是当今乐坛为数不多的能同时灵活运用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双声带演唱的歌手。从小在多种文化的交融下长大，让他具有了与众不同的魅力和气质。今天要和您一起分享的就是 Ricky Martin 携手 Christina Aguilera 共同演唱的这首 Nobody Wants to be Lonely。2001年 ,Ricky Martin 在世界音乐颁奖典礼上一口气拿下了世界最佳销量流行男艺人、舞曲男艺人以及拉丁男艺人三个奖项。专辑全球销量已经超过6000万张的他堪称拉丁音乐的 No.1。从当年美国总统布什就职典礼的现场演出，到英国女王就位50周年慈善晚会的首位表演嘉宾， Ricky Martin 在这些历史时刻展现了自己的音乐才华，也无限拓展了拉丁歌手的视野和前景。他人如其歌，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活力都融入到了音乐当中。在 Ricky Martin 最擅长的音乐领域当中，他也不断地加入新鲜元素。 Nobody Wants to be Lonely 邀请了 Christina Aguilera 强强联手，让这首歌充满了新鲜感，而前往迈阿密拍摄的 MV 更为歌曲增添了浪漫氛围。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为您送上的就是这两位热情洋溢的唱将带来的这首 Nobody Wants to be Lonely。Try too hard to think, don't think it out.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音乐的魔力总是让人不可小视，像美国女歌手 Pink 曾经因为经历了父母离异、家庭破碎而变得反叛不已，甚至当过他人眼中的不良少女。而踏上了音乐之路，她却表示我们的内心都是粉红色的。当这句话从叛逆的 Pink 口中说出来时，期间所经过的改变有多大，真是可想而知。是音乐把这个女孩拉回了正轨。2001年 ，Pink 发表了记录自己为音乐而重生的所有心情的专辑《Misunderstood》。她用更为摇滚而且豪放不羁的唱腔，再次传达出了一个年轻的女子的真实心声。今天为您分享的就是收录其中的这首《Don't Let Me Get Me》。Pink 的专辑《Misunderstood》在发行之后，以单周22万张的销量登上了 Billboard 200排行榜的第八位。这样出色的成绩也让他在流行音乐圈名声大噪。与此同时，大胆的专辑封面造型也使得当时的 Pink 成为众多少女歌手中最为另类且最个性鲜明的一位。专辑中的首支单曲《Get the Party Started》不仅风靡欧美，在亚洲也缔造了极佳的销量。而这首由超级制作人 Dallas Austin 担纲谱曲编曲的 Don't Let Me Get Me 是拥有了 Live Band 之后的 Pink 亲自填词的。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就让我们来分享他的这首好歌。 Never win first place, I don't support the team, I can't take direction and my socks are never clean. Teachers dated me, my parents hated me, I was always in a fight cause I can't do nothing right. Every day I fight a war against a mirror. I can't take the person staring back at me. I'm a hazard to myself. Don't let me get me. I'm my own worst enemy. It's bad when you annoy yourself. So irritating. Don't wanna be my friend no more. I wanna be somebody else. I wanna be somebody else. Yeah. LA told me you'll be a pop star. All you have to change is everything you are. Tired of being compared to damn Britney Spears. She's so pretty, that just ain't me. Doctor, doctor, won't you please prescribe me something? A day in the life of someone else, cause I'm a hazard to myself. Don't let me get me, no. I'm my own worst enemy. It's bad when you annoy yourself. So irritating. Don't wanna be my friend no more. I wanna be somebody else.

you stood their ground. Take it all, take the lot, 'cause I'm better off now that I've forgotten.

I can feel you.

家好，我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大多数的歌手在被幸运笼罩之前，也都走过一段弯路。今天我们的主角 Ja Rule 也不例外。他在十几岁时曾在 Mike Geronimo 的专辑中露脸，凭借其中的单曲 Master I See 中的表现而第一次获得了唱片合约。随后他成立了说唱团体 The Cash Money Click， 不过这个组合只发行了一首单曲，一位成员就因为意外而导致团队无法继续。之后的三年 Ja Rule 自己的音乐道路同样没有任何动作，直到1999年才终于发表了个人首张专辑并一举成名。在他的作品中绝对不容错过的就是和歌手 Ashanti 合作的这首 Always On Time。2001年 Ja Rule 推出了第三张专辑 Pain Is Love， 加入了更多的流行元素，众多的 R&B 歌手都来客串，他的老板和同门歌手也都参与其中，熟悉和认可他的人大大增多，这个说唱小子也逐步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此时的 Ja Rule 还担当起了师傅角色，当时与他合作 Always On Time 的女歌手 Ashanti 还只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这首歌的成功也让 Ashanti 顺利走进大众视野。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我们就来分享说唱界的大热好歌 Always On Time。 Got a lot of things I need to explain, but baby, you know the name, and love is about pain. So stop the complaints and drop the order restraint. Sex life's a game, so back me down in the paint. I can't wait no more. This is about a quarter past three, and sure days I mean, I got the Bentley Ballet, and I'm just outside of Jersey, past the Palisades, and I love to see that some boots and shades spread out on the bed while I'm yanking your braids.Style. You never thought I'd make you smile while I'm smacking your ass and hitting you all wild. We share something so rare, but who cares? You can, baby. I'm not always there when you call, but I'm always on time. And I gave you my all, now baby, be mine. I'm not always there when you call, but I'm always on time. And I gave you my all, now baby, be mine. Girl, get a grip, come on.Pull it together, it's only a sun shower. We've been through worse weather, like a stormy night. You wrote a dead job letter and took my Benz and keyed and cut the leather. Girl, you know better, you the M.O.B. Money over Brody's murder, I.N.C. I got 2 or 3 broads for every V, and I keep them drugged up off that ecstasy. I'm a playground legend like Kirkland Pee-wee. I'm a baller in the league, got more game than me. I play harder, so many women I bothered. Meet them with scars and send them home hot and bothered. TruthDead, this life ain't apparently fair.